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今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程。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词根词缀的学习，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前缀，今天叫做超人期，超人的一期，超人期。 对，也希望我们超人期的这期节目也能超人气啊。 对，那也叫做超人气的节目啊。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前缀就叫做 super。 S-U-P-E-R, super。 super。一说到 super, 大家脑海里马上浮现一下有哪些单词您学过的是带着 super 的前缀的。 哎呀，比如说我最喜欢逛的就是 supermarket。 这是傅老师的最爱，他喜欢逛超市。 对， 其实超市这个概念也是，也是，就是也不是说我们从小就有的吧，哈。 对， 像我们这年代的人，不是从小有的。 不是。如果大家最近看一个电视剧哈，叫《正阳门下小女人》，哎呀，我天天都看那个电视剧，是吧？从小酒馆慢慢的给它转变成小超市，大家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超市。所以超市呢，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 对哈，我们一会儿来讲解为什么它叫做超市呢？同学们也知道这样一个词叫做 Superman 啊、 Superwoman 超人 啊 ，Superman。那这要是毫无疑问也是 Super 带上的一个前缀了。 对，没错。 Super 加上一个 Man 就变成了超人。那这个组合也简单，一个超一个人组合起来就是超人。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超男人、超女人是吧？ 哎，对，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吧，很多 Superman， 有很多 Superwoman。 哎，对。 Superwomen、Superman 啊，都有的。 对，统称就叫做 Superhero。 所以这个词其实大家也应该挺喜欢的吧，因为生活中用的也挺多的。 对， 哎，现在啊，随着咱们现代生活的发展，我发现生活中用的很多东西它都已经超出正常的状态了。 哟，您快说说。 你看，有时候吧，你看我们吃个什么饭，我们要一个 super size 啊，就是大号的是吧， 要一个大号的，穿衣服穿个大号的。 哎，对， 吃饭吃个加大餐的。 对，没错，咱们这个西单啊商场旁边就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超大号衣服，就是这个身材才肥胖的朋友们，您就可以到那儿去买衣服，就叫做 super size。 所以说这个 super 在生活中的应用啊是挺广泛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缀呢主要分三种意思。我们一个一个看起来好不好？ 行，首先呢第一个含义啊，就是刚才晶晶老师所说的超级的 啊，超级的，一说这个就有点感觉脱离现实是吧？ 啊，反正就是比一般呢要更大、更好、更强。就这么个意思， 更高、更快、更强、 更厉害、 更加超级的。什么叫超级的？超出你原来的水平的。 对，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傅老师最喜欢的这第一个单词，叫做 supermarket。 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它的中文哈，叫做超市。这个超市啊，其实它是一个单词对应的一个翻译的啊一个缩减版，超市的。这个整个打开就叫做超级市场，顾名之义，这个市场里面什么都有。 哎，超级市场啊是什么意思？平时的市场叫 department store 哈，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 已经不错了，叫百货了。 对， 那么超级市场那就更多了。 从您的衣食住行啊，样样它都能够提供商品。 现在的咱们小区门口都有很多的小小的超市，迷你超市。 对，还有现在好多那种无人超市哈。 还有这个确实是已经是到了无人的地步了。 对，当然那种呢都是那种迷你型的小超市。像我们经常逛的那种，好动不动就一大层是吧，里面什么都有，您一进去从鸡蛋开始，出的时候到洗衣粉您都能买着了，这就叫做 supermarket。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引进的概念。 嗯嗯， 是吧。 嗯，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的组合前缀呢是super SUPER 表示超级。 那它的词根呢？ 词根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后面这个 market 啊，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市场。这个呢它既是一个单词，它也是词根。 既是单词也是词根。 对。 market。market。 嗯。所以我们把这个前缀和词根啊联系在一起，就是超级市场的意思。 嗯，看来这个 super 本身作为一个前缀，后面加上这个词根，好多的词根应该都是自己原来的意思吧？ 对，没错， 本意吧？ 本意，嗯、哦， 它有点像合成词了，是不是？ 哎，对，没错，没错。 组合起来， 对，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两个这个部分，一个是前缀，后面是一个词的独立的拼写的话，它就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一个粘着了。 算吧、嗯、 算。 所以说如果说有些单词简单的您知道意思，前面加上 super、嗯、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超级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曾经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呢这个目前美国家庭啊成员之间的这种彼此的感情的联系、 嗯、 要和80年代的时候相比啊更加的温馨，更加的这个团结。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啊这个全家老小怎么样呢，经常逛超市。哎，在逛超市的过程当中培养了或者是这个夯实了家人彼此之间的感情。 哦，原来逛商场逛超市也能够加强感情。 哎，所以哪天您跟您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媳妇儿丈夫吵架了，您就带着他逛个超市去，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哦，所以说要大买特买，大买爆买。 嗨、哎、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好、嗯、就是有这种说法是吧。 嗯 嗯。 好，这就是这个单词 supermarket、 嗯、 超市，顾名思义叫做超级市场。 对， market 的词根就是市场的意思。 嗯， 像露天市场呢叫做 open market。 open market、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菜市 啊、哦、早市啊菜市场什么的。 对，菜市场 啊。您以前逛吗这个 open market？ 您不逛啊？ 哎呦，我最爱逛了 啊、哦、对嘛。 嗯， 富妈就是一个典型的爱逛商场的人。 嗯， 逛那个厂子的人。 对， 不管是 open market 还是 supermarket、嗯、都特别的喜欢。 哎呦，再透露大家一小消息吧，我特别喜欢买搓堆菜。哎，晚上9点快下门快关门的时候我可爱逛了。 嗯，听到这个笑声就知道肯定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哎、 绝对真实。 好 、嗯 啊、非常生活气的哈，一个富妈。 谢谢大家。刚才呢我们给您讲的啊 SUPER 它这个前缀首先表示的就是超级，而且呢它是个直译，它后面加上一个单词或词根的话直接就翻译成超级什么什么。 Supermarket 它的英文释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嗯、是 a large shop or store that sells food, drinks and goods used in the home。 那它一定呢是家庭当中所需要的啊，像食品啊饮料啊各种商品啊您在这儿都能买到。 People choose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shelves and pay for it as they leave。 大家从柜台上从架子上面拿东西之后一结账走人。 好，所以这个概念太简单了、嗯、啊，这就是抛砖引玉一下，大家明白 super 这个前缀是怎么加的。 嗯， 好，来看第二个单词叫 supersonic。 是的。 supersonic。 首先呢咱们来看哈，前面还是 SUPER 表示的是超级这样的含义，后面有一个 sonic， 大家都知道呢 IC 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啊， 嗯，就是 IC， 对，就是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中间的这个 SON 啊，大家不要以为呢它是儿子的意思啊、 哦、SON 好像它是有儿子的意思、 嗯、对，但那个是一个单词啊，这里我们知道是个词根，大家注意词根啊，这个 SON 表示的意思是声音的意思。 哦，这不是单词、 嗯、 而是词根，大家注意了，单词有单词的意思，词根有词根的意思， 没错。 那么 SON 的词根的含义呢表示的是声音。 对， 声音， 没错、 哦、大家看啊那个歌怎么说呀， 嗯 song 对不对？ 对，没错， 唱歌的歌曲 SONG 对吧。 嗯 啊，所以说啊咱们姓那个姓宋的朋友们 啊 一定都挺爱唱歌的。 哎呦，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姓宋的朋友啊，大家一定注意了，你好好练练，没准都是歌唱家呢。 是吧，您这名多酷啊哈。 真是。 比如说 Jenny Song， 你看 Jenny Song， 嗯 啊，就感觉 歌就是你的名字，你就是歌名儿。 没错没错。 是吗？ 挺好挺好、嗯、就很有诗意。 很有诗意，对、哎。如果姓宋的话你就叫 Son, 英文名你就姓 S-O-N-G。 嗯，那朋友们来看这个啊 ,Supersonic, 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形容词吧，那就表示对超级的声音的，言外之意就超过了那个声音的音频，也就是我们说的超音速的。 哦，嗯，其实超音速它是一种速度，对不对？ 对，没错。 指的是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它比啊声音的速度还要快、 哎、声音有声音的速度、嗯、光有光的速度， 对， 那么 faster 比声音的速度更快了，就叫做 supersonic、 哎、超过音速的，超音速的， 对， 通常我们都会用于超音速飞机， 嗯、 supersonic aircraft。 这个 aircraft 啊，表示的就是飞行器，所以我们这里把它理解成就是飞机的意思了， 或者是一次超音速的飞行、 嗯、 supersonic flight。 这个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科幻小说当中经常会看到， 嗯， 超音速的飞行， 对呀、 啊， 骑个哨子就走了supersonic flight。 对对对 supersonic flight 啊, 啊，通常我们说超过了声音呢，可能就进入到了这个多维空间当中了， 哦， 哎，所以可能啊，可能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在科幻小说啊可能会看到的 啊。好、嗯、但是呢我们得知道这个词是吧、 嗯、 超音速飞机呢是有了啊 supersonic, 对，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 super 一下加在这个正常的单词前面就给它提升了级别了， 没错没错、 啊、就超过了，就超越了， 嗯， 好， 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另外一个单词啊，它叫做 superpower。 好，这个词的组合方式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它的一个词根是power。 对，power 呢大家都知道啊，首先表示的是权力的意思， 嗯， 但是呢朋友们注意，这个 power 啊除了表示权力以外，大家想想权力集结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 嗯、 啊，所以我们说的是一个 superpower 啊，首先可以表示的是超级权力。那如果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排名的话，那所谓的超级权力就是一些超级大国。 哦、power 作为词根意思讲的时候呢、嗯、有力量啊，有权力啊， 嗯， 主要是形容权力。 对， 那个意思，你有权力你就有力量。 对， 是， 那大家想想涉及到国家的话，你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 哎， 有这种全球经济上的这种优势， 哇， 那不就是知名的这种大国， 就是一超级大国。 对，没错。 所以啊，我们说 superpower 通常是指国家。 嗯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has very great military or economic power and a lot of influence. For example, the U.S. 你看看，首先是有这个 very great military power。或者是 economic power, 不仅是有经济上的力量，还有军事上的力量，它对于全球啊各个方面有一种影响力，这就叫做 superpower。 对，而且它还可以施加一些文化上的影响力， 嗯嗯， 各个方面的。 对，没错。 所以人家就有这个 power。 是。 power, 就是超级权力、嗯、它的意思是超级大国。 对，没错。 嗯 当然我们说对于超级大国呢有不同的文化上的定义啊，比如说可能我们理解的超级大国那就是本国的经济实力很强，本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很强，但是呢我们是和平崛起帮助其他的国家，哎，做有责任的国家，这可能也叫做 superpower。 嗯 啊，所以可能不同的文化当中对于 superpower 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啊。对，傅老师讲解的很详细了啊、 嗯嗯、 那么咱们就记住这个单词 superpower 的意思是超级大国， 没错。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加上 super 的单词很精彩、 嗯、 然而下面这一个呢你会看不出来它加了一个什么样的词根，或者是说它其实只有一个后缀而已， 嗯， 叫 superb superb superb。 那首先呢大家来看哈，它的这个重音往后提 superb, 哎，重音在Perb 上面。 刚才金老师所说啊，说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根啊，就是这个 SUPR, 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前缀，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就变成为一个 B, 啊，说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如果您学过这个前后缀啊也并不陌生，这个以 B 结尾的通常都是形容词或者是动词。 形容词或者是动词， 对， 那等于人家是一后缀了， 对，它其实是后缀， 是表词性的了。 对，其实我们可以 举很多的例子啊，你比如说枯黄的那个词怎么说呢？ 枯黄的 叫做 drab， D-R-A-B。 哦， 啊，这个 D-R-A 表示下降，就是东西坏了， B 是形容词，所以你想那东西都枯萎了坏了，这不就是枯黄吗？ 哦，下降趋势的。 对，还有你比如说 numb， N-U-M-B 啊，这个前面 N-U-M 表示就是静止的意思， 哦， 然后 B 就是形容词后缀， 那就是 麻木， 麻木的 就不动换了，是不是？ 哎，僵木了。 哎，所以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今后您再看到这个以 be 结尾的单词儿啊，您就把它理解成是个后缀，它有的时候是形容词后缀，有的时候也可以做动词的后缀 啊。那么这个单词就好理解了， 嗯， 就是 super 的。 对，没错， 他就表示 super 的， 哎 ，super 的，就是超级的，是不是？ 极佳的， 没错， 卓越的，质量极高的 ，excellent。我们来看看同义词 ，of very good quality， 就是它的这个品质啊，非常非常的好， 一流的， 对， 顶尖的。 那你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流的运动员 ，a superb player，a superb player， 对吧？ 哎， 嗯，那如果说哈，这个车啊，现在这个状况特别好，哎呦，跑起来可顺溜了。 说这辆车的车况好， 特好， 是吧？极好啊， 哦！我们都知道，状况叫做 condition。 那处于什么状况？应该是 in condition。 In condition， 处于某种状况。 那我要想说，这车处于特好的状况呢 ？In superb condition。 原来我们可以不用 excellent， 我们可以不用 good， 我们可以用superb. The car's in superb condition.、 嗯、 the car is in、嗯、superb condition. 处于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当中、 哎。车况极好。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说哇某个人的表演是精彩绝伦。 嗯， 汉语中的词其实也很漂亮。精彩绝伦。 还真是。 你说它这个意义哈。 嗯。 它这个其实你就是想取它的那个意义。嗯、 对。所谓的精彩绝伦，那个绝伦是什么意思呀？ 对啊，哪有绝伦啊，你说英文中哪有绝伦。 对 啊， 其实绝伦它是一个程度副词，就表示特别特别特别的意思。对吧？ 所以为什么？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精彩。 所以你说周杰伦为什么不能叫周杰伦？ 哎呦我的天哪！ 其实他已经是周杰伦的意思 了，哎，已经是周杰伦了啊。 这个发散了一下。 周杰伦一会儿得谢谢，得给你打一电话。 周杰伦其实也很好听。 对，嗯。 那么就是说表演吧， 嗯、 His performance was absolutely superb. 哎，您看这个 superb 就是好的意思，绝伦嘛，啊，就特别特别好，所以用了一个副词 absolutely superb。 是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很顶级哈。 对，大家不妨艾特一下周杰伦。 千万别，你看上去棒极了。 嗯， 你在夸赞别人的时候啊， 嗯， 精神状态好，神采奕奕。 嗯， 哎，你说汉语当中神采奕奕这种词儿，英文怎么用啊？ 哎呀， 就取那个意思，大家想神采奕奕是什么感觉？ 其实这就是。是韩老师给大家所讲的哈，这个高级的词汇要进行降级啊，中文当中有那么华丽的词，就取它真正的含义就行了。 哎，所以中文真的是挺华丽的，这些词藻 很 华丽，啊， 对对 对。 但是华丽也好，华丽能够表达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意思。 哎，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多元性的体现。英文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词藻，是不是？ 但是人家英文当中他会用一些搭配。 嗯，哎， 他用一些搭配来表达这些，或者他一种特殊的描写方式来表达这种同样的程度， 嗯，还真是。 那么 你看上去棒极了，怎么说 ？You look superb. You look superb. 好，同义词很多 ，You look fantastic. You look awesome.、 嗯、 you look gorgeous. 对，没错，没错， 对吧？ 特别多，嗯， 所以 You look superb.、 嗯、 you look well. 都不到这个意思。 对，我之前呢，在这个微博里面哈发过一个，就是beautiful， 它的这个形容词的同义词儿。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说：“哎呀，这么多词儿老外都不用。”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接触的什么样的老外，那么你就知道老外用什么样的词汇， 嗯、 对吧、 嗯？ 您接触的都是这个词汇量很小的老外，他必然不会使用的。如果您去读一些诗歌。”小说、散文等等美的东西，怎么可能不用呢？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使用的词汇，是不是？ 对，没错。哎，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词汇量，对不对？ 对。 那中国人咱们也是这样嘛？有的人词汇量很大， 对、嗯； 有的人词汇量不大， 是。 老外也是这样的。 所以咱们还是得远往高处走嘛，多背词儿，多交朋友。 嗯 嗯， 好，这就是 superb 的意思哈。记住这个 be 今天很有特色，它表示一个形容词的后缀了。 对。 哎， 那刚才呢，给您已经讲了四个单词吧？啊，是 supermarket， 还有 supersonic， superpower 以及这个 superb， 嗯，都是那种特别顶级的词语， 真是 啊， 特别超越的。 对，咱们再来一个顶级的人吧， 叫超级英雄，怎么说？ 嗯， 但是我这种很简单了 啊， 没有什么悬念了。 那咱们 超级 super 英雄 hero superhero 超级英雄， 对， 这个怕是只能存在于小说电影当中吧？ 嗯， 其实现实中也有。 嗯， 也有。 嗯， 什么是超级英雄呢？character in a story, film, movie, etc. 在故事当中啊，电影当中存在的人物。 Who has unusual strength. 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这种力量。 Or power. 嗯。 And use it to help people. 他使用这样的一些力量去帮助他人。 注意，他不是为了帮助他自己。 嗯。 而是 to help people.A real people who has done something unusually brave to help somebody.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些这种非常有勇气的人啊，也可以称作是 superhero。 对，一个现实生活中有勇气的人做常人所不能做或不敢做之事。 那天我在这个抖音上看了一个英雄，他是个救火队员，真的就跑到屋子里面把一个着了火的那个煤气罐就拎出来了， 对， 然后就扔到这个水里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superhero， 没错。 嗯， 所以啊，这种杰出的英雄 superhero， 他都是具有一种特别大的能力， 嗯， 或者是特别大的常人所不能有的勇气，来做一些帮助他人的事情， 对， 叫做 superhero。 就是前提啊，必须得是帮着别人。 是的，不是帮着自己。 嗯，金老师也是 superhero。 哎呦，是吗？ 嗯， 别这样。 你看，说实话还不让说呢。 你看，我们这是， 嗯， 我们是一滴尘埃。一粒尘埃。 哎呦，您太谦虚了。 就是一粒尘埃。 嗯， 是不是跟您就比您稍微那个小一点儿？ 没，您是 super size。 不要暴露别人的衣裳号码。傅锦丽， 你想多了。 不要暴露别人的衣服号码。哦，原来傅老师是想说下一个单词呢。 对呀，您不说尘埃吗？我说您要是尘埃也是大尘埃。 哦，那就成星际云团了，我谢谢您啊。 我的妈呀，想象力贼丰富啊。 Supersize， 嗯， 就是下一个单词。 那朋友们呢，来看一看哈，前面还是有一个前缀 ,SUPER 表示超级，后面呢是 SIZE, 啊，表示是尺码尺寸的意思。 哎，这个 size, 嗯， 就一个意思吧。 嗯， 就是尺寸。 对，没错。 size。 嗯，实际上 size 啊，还可以做动词，表示的是量尺寸、量尺码。 码或者是量尺码。 对。 啊，既是名词又是动词，都是 size。 那回头呢，咱来看这个词儿吧。从字面的理解，就是有这个尺码是个超级尺码。您想想，大不大？ Bigger than normal， 你看看，比一般的都得大，是不是？ 给我来份超大份的炸薯条。 嗯 ，supersize portions of fries。 朋友们注意啊，这个 portions 特别有用，就是表示量。这个里面有个词根是 port 啊，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啊份或者是部分的意思啊，所以说 portion 啊就是这么一份一部分。那么这里的 supersize portions of fries 就是大份的。炸薯条， 特别大的一份炸薯条。 有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要不弄一份特大薯条，一次吃个够。 吃了吗？ 没有， 一直没吃。别吃那么多炸薯条， 可不， 是吧？只是想一想就完了。 哎，想想就完了， 想想就饱了。 对，想想就够了。所以大家注意喽，这个 super size 啊，就这么个意思。 那超大码的衣服呢？ 叫做 super sized clothing 啊 ，super sized。 嗯， 大家看是 super sized clothing。 为什么后面接了一个 ed 的结构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分词了。我们都说分词除了做动词以外，还能做形容词，修饰名词儿 啊，做分词来修饰后面的 clothing 衣服啦。 哎，所以朋友们注意哈，首先这个 super size 啊，它是一个形容词儿，表示的是超大的。 好，在这些单词当中呢，我们都发现了 super 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超越正常的。 嗯， 那么我们再引申一下。来到它的第二层意思了， 嗯， 超越正常的，是不是有一种过头了？ 哎，没错， 过多了。 咱总说嘛，过犹不及， 哎，过分了， 过分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是超级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凡事都有两面嘛。所以您超的太多了，也不好。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表示第二层意思的， 嗯， 过多、过分了， 是 什么呢？你看第一个单词叫 superabundance。 那首先呢，咱们来看哈，在这个单词当中呢，出现了一个 abundance 啊，这个单词啊，其实咱们都见过，表示的是丰富的意思。 那这样吧，我们再给同学们拼写一下，因为有的同学可能没见过这个单词， 那 还比较长啊。 好，咱们拼一下 abundance。 对了啊，叫做 abundance。 abundance。 abundance。A-N-C-E 大家听听这个词，听上去是不是就是觉得挺庞大的abundance 对，量也大，嘴张的也大，是不是 量极大。 那其实这个词呢，如果您觉得陌生，那么我帮您分析一下，这词当中啊，也有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前缀，就是 AB。 相信朋友们都记得 AB， 我们一开始都讲过，它首先表示的是强调，对不 对， 对， 加强，是吧？后面的朋友们您看一个是 UNB， 这也是个词根啊，它表示的意思是多出来，溢出来这样的意思。 哦，就是这个 UNB 哈，表示是溢出来了。 那溢出来它不就是多吗？是不是？ 水满则溢。 哎，所以咱们就首先把它理解成是多的意思。后面有个 ANCE， 很简单了，名词后缀。所以这个 abundance， 您看看，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多，那不就是特丰富的意思吗？ 就多出来了，是吧？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叫做 abundance。 说得太好了。 丰富的，物资丰富的，是吧？资源丰富。 对，没错。那朋友们再来看前面这个 super， 这不超级吗？对不对？所以它已经不是多了，它是超级的多，多的都已经让你有点难受了。 其实 abundance 本身就有一个足够多，挺丰富的啦，就是过上小康生活了， 就已经够了， 已经都够了，已经很丰富了。前面再加一个 super，那真的就是 过犹不及了， 对，就太多了，就多余了，都剩余了，就是都吃一碗倒一碗了，这不太好了，是吧？就是买一个再赠一个了，就 对，就让人有一点反感了，已经， 已经太多了，多的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对， 感觉 对。你比如我刚吃了饱饭，挺舒服的，又给我仨汉堡。你说我怎么办？你说 much more than enough of something， 哎，就是多到已经饱和了。 所以说呀，凡事呢都要适可而止，是吧？适可而止很重要。 那个 in moderation， 对 啊， 适可而止。你像这个太多了以后，你还要是你要是吃食物，你要是摄入营养过度了，对身体也不好， 哎，也不好， 是不是？ 对，所以咱们说不仅仅吃东西哈，就是做事情、说话什么的都要留一点。 掌握一个量， 哎，掌握一个量，这个量呢，以什么为合适呢？就自个儿退一步很舒服，同时你要记住，人家也能退一步，就是当达到咱俩人都能各退一步的时候，那个量是刚刚好。 傅老师的理论有点抽象哈，以后给咱们举点实例 啊。那咱今天就可以举一个吧， 举一个实例吧。 比如说，我想问晶晶，我说走啊，咱俩去吃饭去啊，我就可以不这么问，因为这么问的话，如果晶晶说我不吃，我饱了。就是有点，对不对？对吧？我可以反而说，哎，我听说一家馆子特好，哎，那去不去在您。您说，哎，那咱去吧。你看就去了。您说，哎，好，咱下回再去。你看也可以，就是进退自如的时候，其实是更好的。 留有余地。 哎，对，没错。对。 哇，好深奥啊。那生活当中每一句话都要这么三思而后行吗？ 其实不用了。 对于我们傅老师来说，全看天赋。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还要后天学习。你看，我们做一件事儿吧，我们直接就话就甩出来了。哎，吃饭去吧。人家傅老师都说，哎，有家馆子不错。 累呀。 然后就把决定权交给您了。 您看我这白头发，知道怎么长出来了吧？ 所以傅老师还是全看天赋哈。 没有， 我们就只有这个横冲直撞了。 很愚钝的，很愚钝的。 我们只好年轻气盛，横冲直撞 了。哎呀，我喜欢。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个 superabundance 啊，就是我们说的多余、过量。它的用法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一个名词。如果您想用它的形容词的话呢，要把后面的 ance 改成ant abundant。 对，在我们这个给您的这个图片里面啊，也写上了这个 super abundant 就是形容词。 好，而且要注意 UNB 今天额外附加的一个小词根，叫做溢出。 对，没错， 这个省挺生僻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几个 supercharge 也同样是类似于合成词了。 对， charge 是什么？收费呀。 是吧？ 对，没错。 充电呐、 啊。哎，对对对，所以它也可以表示负荷，因为充电嘛，它就有一个负荷的量。啊，那前面呢是 SOPR 啊 ，super 超级，所以你看就是超级的负荷啊，超级的收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负荷的过度或过载 啊、哦嗯。简单，再来看 super nutrition， 嗯 ，nutrition 这个词背过单词的同学可能知道啦、啊，它就是营养的意思。 对，没错，营养。所以前面的 super 那就是超级，那你想想啊，超级这里表示的就是已经是多到让你不舒服了。可以理解成是过多过分的意思， 那就是营养过度了， 对， 叫 super nutrition， 没错。所以第一条超级的和第二条过分的啊，它本身都包括的是多的意思，但是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太好。 再来看一个形容词吧， 嗯 ，super 加上 sensitive， super sensitive， 大家都知道哈 ，sensitive 表示的意思呢是敏感，所以这个 super sensitive 就表示它太过于敏感了。 哦，神经过于敏感的。 哎，对，您看林黛玉，可能就有点这个 super sensitive 啊、哦，多愁善感的。 哎，对对对，没错， 就是吹个风啊 啊 啊，别人说一句什么呀，的感觉都在说自己，是吧？ 对，或者说那花瓣是吧？哈，掉到地上了，哎呦，花落花飞飞满天，哎呦，他就郁闷了。 对， 嗯， 还有的一种 super 敏感，就是别人无论说什么，觉得都在夸自个儿。 哎，对对对，没错，对。对，还有一种就是无论跟他说什么都觉得好像是在批评自个儿。 哎，对，这种是两种极端了， 对吧？两种极端， 两种极端了。 嗯， 最好咱应该站在中间， 嗯、 就是说别人说什么，关我啥事儿啊？ 嗨， 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吧？ 嗯， 那傅老师是哪一种啊？ 啊，我以前其实是特别的这个 super sensitive。啊，我觉得这可能和年纪是有关系的。 现在就不怕开水烫了啊！ 暴露自己的。好好好， 那您是怎么修炼到不敏感的地步的呢？ 我觉得所谓的不敏感或敏感，其实是存在于你和这个周围环境的融入的程度啊。如果你对别人都不了解，或者说彼此不是很熟悉的话，一定会产生一种 sensitive 或者是 super sensitive。 嗯， 所以我觉得最多更多的事情是你不要去想人家怎么看你，你想想你对别人做了些什么，你平时有没有关心人家。平时有没有爱护别人？如果你做到这一点问心不愧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获得的是更多的是理解和爱， 嗯、 而不是对你的一种挑战、 嗯、 啊。所以大家不用先去想我要保护自己，你只要能够先去想保护别人、关心别人，你不会有一种很多负面的情绪的。 嗯，其实你就是要去换个思路想问题，换个思路做事情。 对对对、啊，为啥你觉得别人会挑衅你啊？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做到家，或你不了解别人，没有融入到人家的谈话圈子里面？ 我明白傅老师的意思、嗯、其实简单的说吧， 嗯， 别整天我的，你没那么重要。 哎呀，您说太好了，就这意思。对， 别整天我的、嗯、你整天我的，什么事情别人啊，别人说个什么啊，肯定在说我 啊， 别人说个什么啊，肯定在批评我 啊， 肯定在说我。别人有那么关心你吗？别人自己都没来不及关心自己。 哎，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不要过于敏感。 嗯， 太敏感啊，烦恼多。 哎， 不开心。 对，所以多关心一些的是 in personal matters， 就是跟自己不相关的一些。反之，就是多关心别人呐、啊。 就是少矫情，多做事儿。 您说的真好、嗯。 好，这就是 super 的第二种意思，表示过多的。过分了， 嗯， 过犹不及了， 好， 这算是一个稍微有些偏贬义的意义了。 对，没错、嗯，建议朋友们呢，把这个第一个啊，把它画一个笑脸，第二个画个哭脸，因为它是两种不同感情色彩的前缀。 好，第三个画上一个，我是一个面无表情的杀手， 就是面瘫是吧？ 第三层意思，它就是个中性的意思了。 嗯， 面无表情的杀手，在什么的上面？ 对，你看他也没有喜欢和不喜欢，仅仅是陈述了某一个特质啊，就是在什么上面？ 在上面， 嗯， 在什么上面呢？我们来看后面接什么样的词。 好， 跟了 super structure。 哟。这个 structure 大家都知道，它表示的是结构的意思，对不对？ 结构 structure、嗯、 对 对，这个其实结构也可以再细分，它里面也有词根， 对， 是吧？ 没错没错、嗯、像这个里面的 st 啊 ,ruct, 这个小的词根就表示的是建设或建筑这样的意思， 所以把这个东西都做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不就是一种结构和构造吗？还有咱们说的这个建筑啊，建造建设的名词怎么说啊？construction 对吧， 建筑建造， 对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词儿吧，它确实是一个结构。什么样的结构呢？是上面的结构，对不对？ 上层的结构了， 建在 上面， 对，就是我们说的上层建筑。 哦， 这个superstructure 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具体化的， 那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建筑物的上部分的结构啊。 对， a structure that is built on the top of something， 做在某些东西啊建在它的上面的东西。 For example, the upper parts of a ship。 比如说船的这个上层的一些建筑， or the part of a building above the ground， 或者是地面建筑上的啊再建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第一层意思了。 对， 那么第二层呢，专门指社会的上层建筑。 嗯， the systems and beliefs in the society， 这是社会当中的某一种体系，或者是某一种的 beliefs 啊，这种信条。 That have developed from more simple ones。 嗯，那它呢是源自于很多的啊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不断的上升到了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对，所以上层建筑我们也学过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哎，对，没错， 这个就是 superstructure。 对， 它就不是什么超级的了，也不是过头的了。 对， 它是在上面的。 对，那有两个啊方向，第一个是这种比较物理性质的，它就是东西上面建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抽象概念上的， 对，抽象概念，社会上的一种体系。 好， 嗯， 接下来这三个词呢，就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了。 嗯， 也有不少的例句例词。supervise。 那朋友们注意啊，这个里的 vise 这个 s 呢，它要读成的是 z 这个音，所以是 supervise。 先看看这个 vis，啊，我们的老听众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对， 你一看到什么 vi 呀、啊？Video, visual， 都表示的是眼睛或看这个意思啊。 视觉的跟眼睛相关的了，VIS。 没错。 好，那么问题来了，猜一猜哈，Supervise，super 是在上面的。 对，没错。那言外之意啊，就是我在上面，往下使劲的看着你们。 哎呀，不说别的了，大家想一想，你抬头望望你们那房间底儿有没有监视器呀？监视器是不是在一个高于你头部的地方向下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啊？ 哎呦，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 嗯， 所以那种监视 或者是监督 在上边盯着你。 嗯， 比如说， 嗯， 你上课的时候，你班主任在你们那个教室后边看着你。 哎，对，大家一定都有这个印象啊， 都有这个操碎心的班主任。 对对对 ，supervise 啊，监督。 所以说，你看 supervise 就是在那个上面。 嗯， 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你。 对，没错， 它就是一个监视和监督的意思。 supervise 没错， 监工也行，那也可以引申成为是 in charge of something，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done correctly， 是吧？监督啊，管理， 负责某事情，确保这个事情朝个正确的安全的这个进程发展。 比如说我们来监督这个建筑工程，to supervise building work。 你看看 supervise 后面的 building work 啊，就是建筑工程，监理监督这个工程，言外之意可别出事儿啊。 哎，所以我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怎么做。 对， 我监督你们不要犯错误。 嗯 啊，监督。哎，我觉得这词儿吧，真的哈， 你 在那学习的时候，老师监督你好好学习。 嗯， 你比如说母亲在水池旁边照料几个玩的孩子，你说这种监督的意思就很明确了。 对，没错没错， 就是看好他们，不要出危险。 那朋友们来看他的这中文哈，是他呀照顾啊水池附近玩的几个孩子，首先是照顾孩子，对不对？ 对， 什么样的孩子？ 那就是 children。 那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个 playing near the board， 是在那个水池的边玩的孩子呀？ 哦，是的。 所以呢这个 supervise 大家注意哈，如果你想表达的它不是那种字面含义的监督，它有更多的一种温情，一种照顾。 哦，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的是 supervis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哦，监督某人正在做某事。 哎，言外之意就是我得好好照顾他们，可千万千万别出事儿，别掉进去。 哦， supervise the children playing near the pool。 对，您看这个里面是不是 supervise children， 后面是 playing near the pool， 其实也合情合理，因为你监视的过程肯定是监视着某人正在做某事吧。 对，没错， 是吧。 那这个 supervise 呢，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很多词语法结构是一样的。你比如说 find 啊，发现某人正在做某事， find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还有比如说 watch， hear， see， 啊，都是这个一套结构。 哦，那么它的这个名词形式呢，就是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对吧 ？Supervision， 就是说，也可以说，不要让幼儿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玩耍。Very young children should not be left to play without supervision。 对，这个里面的 without supervision 啊，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在这个照顾、照料、监督的情况之下。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药啊必须得遵医嘱服用。大家来听这句话很重要哈。The drug should only be used 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 哎，这挺好的， 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 是吧？ 哎，under 在什么的之下。 大家 遵医嘱。 哎，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大家得背背， 生活里呢用得上。 对，您别老说啊 listen to the doctor， 这个不行，对不对？是吧， 提都别提了，这样的说法 是太中式了。你看遵医嘱叫做 under the medical supervision， 哎呦，这个句子真好啊。 药品必须要遵医嘱服用，在他的这种指挥下，他的监督下服用。 您说金金老师给咱们挑的这些句子多实用啊，以后生活中绝对能遇得上哈。 对， 我谢谢您啊。 不客气， 真好。 这字典上是这么写的。 那您挑的好啊，是不是啊？从实用的角度 supervise， 从上面看监视 supervisor， 还有那个monitor， 监视器也是。 哎，对对对， monitor 监视器，班长，班长就是监视你们学习的的人哈。 对， 好，再看下一个词叫 superficial。 这个词好好讲一下。 对， superficial， superficial 这个词呢，咱们先来看前面啊，依然是一个词的前缀 SUPR， 表示的是在什么上面哈。而大家看后面有个 FIC， 之前啊，我们也给大家设计过 FIC， 其实等于 FAC， 就这样的一些词根，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做事情的做。 那个工厂 factory， 对 ，fac， 那您的意思是说 factory 就是做东西的地方？ 因为 ory 这个后缀表示就是地点， 地点。 嗯， 那 fac 表示做和制造。 对啊，您比如说 fact 是不是事实啊？什么叫事实？ 做出来的呗。 那不就做出来的？对，对，所以 fic 和 fac 啊，都表示的是啊， 做，造。 对，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啊，它是怎么造呢？他怎么做呢？他没有深入的去做，而仅仅是在表面，流于表面的做一做， 在上面做一做 啊，就是。所以呢？ 所以那就是表面功夫呗。 表面功夫，那就不深入，很肤浅嘛。 肤浅。Not studying or looking at something thoroughly. 你看，没有深入浅出的去研究或者看待什么事情。 Seeing only what is obvious. 仅仅是看到它表面的一切。 就是皮面光。 对，没错。表面光，皮面光，是吧？ 粗略的，肤浅的。 对。那您比如说，哎呀，他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析。 A superficial analysis。 其实这个 superficial 啊，还有我们说的简单粗暴，就那感觉。 简单粗暴的，浅薄的。 对。 这本书表现出了对历史背景肤浅的理解。 我们说啊，粗浅的、肤浅的理解叫做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那您说，它只是展现了一种粗浅的理解，怎么说呢 ？The book shows only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此处的historical context 啊，就是我们说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历史背景的一个很粗浅的理解。就是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就是表面的理解，反正理解的也不深入。 对， 就表面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哎，但很多事情啊，还真不能看表面啊，因为很容易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 我觉得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很多时候吧，表面上觉得挺好，哎呀，深入一看，觉得哎呦不能看，简直。 是吧？ 对，甚至我一看以后觉得，简直不能看。 对，其实大家就无论做什么事情哈，它都是一个由 表及里的过程，包括我们和别人谈判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妥协的话，难道你能一次就给一个让出妥协吗？一定会把你要妥协的那个 gap 分成十份、嗯、一点点的去讨价还价、 哎、 对吧，所以所有的一切事情您都必须要深入其中，绝对不能够这个什么 superficial。 但就是因为人们容易被表面的东西吸引、 嗯、 所以说呢、 嗯、 很喜欢做表面的功夫和文章，而且这表面的功夫也一定要做好，你做好你才能够就是 first impression 才能吸引人 啊、哦，是 是吧， 对，但是换句话来说，即便是您的第一印象做得很好，还有一句话等着您呢，叫做 time will out，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啊。 对 啊，中国古人还说了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哎呦，您说太对了， 是吧、啊、所以里里外外啊，它真的是不同的、嗯、不一样的， 对， 大家千万不能只看表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哈，现在这个社会，您不仅仅表面得做得好，您这个里子里面也得做得漂亮。 是的，您得自己、对自己得负责， 对吧？你给咱买一蛋糕，那外面是不是挺好的，对吧？ 对， 但是人家那个货真价实，材料也好，做工也好，那你看，真是又会做人又会做事儿啊！ 哎，对，嗯、所以说您看这 superficial 这词儿啊，就挺浅的啊。 对，够浅的。 它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指一种外表的表面的， 嗯， 就是直接就是外表的 appearing to be true, real or important until you look at it more carefully 啊，表面的外表的， 初次见面的时候啊、 嗯、 他总是给人以非常亲切和热情的表面印象， 嗯， when you first meet her she gives a superficial impression of warmth and friendliness。 这个里面的 superficial impression 啊，就是我们说的表面的一种印象、 就是表面的， 对， 因为没有深交嘛、嗯、不知道啊。 对。 表面特热情。 嗯。就是他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哈、 哎。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见面的时候亲水性特别强。 哎，清水亲切热情。 对。这个 superficial impression。 嗯。 挺好的。 就久了接触以后发现好家伙是个冰山。 啊，好高冷啊。 是好高冷。哎，但有的人表面高冷。 嗯、 但实际上是外冷内热。 哎，对对对。 哎，有的人是外热内冷。嗯， 对，没错， 是吧？你看，所以还是里外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人其实它就是个矛盾体， 而且很复杂的。 对，嗯 ，superficial 呢，它还有的意思就是是指专门是那个表层的皮肤、表层的表皮的那些东西。 明白了，你比如说，嗨，你甭害怕啊，这就是表皮伤，就叫做 a superficial injury， 皮外伤 啊，表皮的啊，皮外伤啊， 皮外伤。 我说什么了？ 表皮伤， 表皮伤， 哦、这个。 对，因为刚才您不说这个有表皮的意思吗？是吧 ？A superficial injury， injury 就是伤在外边了。 那金老师啊，您比如说不小心开水烫一下，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烧伤， 不是不怕开水烫吗？ 哎，不要这样啊，被你说真了。 Superficial burns， 哦 ，burns， 我得澄清一下，那开水烫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节目开始前傅老师自己说的。傅老师真是个好人， 是吧？ 就是真够厚的， 没事儿，真的。现在我也练就了死， 啥都没有哈，就是一些表面烧伤。 这段掐了、 啊、，superficial burns， 嗯，好， 表面烧伤。 对，所以我跟您啊，别看这么多年的交情，咱俩真的是一个 superficial friendship。 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塑料姐妹花，同学们， 浅薄的交情， 塑料姐妹花， 嗯， 你们会说了吗 ？A superficial friendship。 大家，我等继续写一写啊 ，superficial friendship， 塑料姐妹花， 对， 浅薄的交情， 啊、 如此lacking any depths of understanding or feeling， 浅薄的交情， 对，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的别的东西了， 没有，完全没有， 对。 那你说那种闲聊呢？就是那种拉家常的那种 啊 ，superficial chatter， superficial chatter。啊，就是那个，咱就聊点表面事儿， 聊五块钱的， 对对对， 随便聊五块钱，嗑点瓜子儿、来，嗑点瓜子儿， 对，唠五块钱的， 唠五块钱的。The guests engaged in superficial chatter。 嗯，这个里面的 engaging 啊，表示就是啊，从事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说 the guests engaging in superficial chatter， 就是正在聊一些啊表面的事儿，拉家常呢。 对， 嗯，所以我希望朋友们把这句话记一记，拉家常就叫做 superficial chatter。 好， 嗯、 最后说这个人太肤浅了， 嗯 啊 ，she is so superficial， superficial 就是直接挂上形容词 ，be 动词加上 superficial， 嗯， 太肤浅了， 哎，太肤浅了， 肤浅哈、 嗯，对对对， 好，然后最后来一个词叫做 soup。 superior。 好， superior， superior 这词儿不得了了、一下又变强大了，怎么分析呢、 哎呀，我给大家说说啊，大家看在这个词儿当中啊，有一个 IOR， 您看见了吧，这个 IOR 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后缀，它是个形容词后缀。但是呢，其实这个 IOR 结尾的单词通常不是来自于盎格鲁撒克逊啊，这个本民族的语言，它是来自于拉丁词汇。拉丁词汇，这个 IOR 它表示的意思就叫做比什么更怎么样。 哦， 所以您看哈，好多朋友会说，哎，咱们英文里面不有比什么更怎么样，叫 more than， 对吧？啊，好多人会说，呀，那这个 superior 是不是也后面接 than 呢？一旦有 ior 这个拉丁语系过来的后缀，通常呢，咱们后面不接 than， 因为它不符合英语的语法结构。 哦， 后面挂上介词 to。 那什么意思？ 那您看吧 ，ior 表示的是比什么更怎么样，前面的 super 是不是表示的是在上面呀、啊？那就是高的意思， 高高在上的。 对了，我比你站得高，我比你地位更高，言外之意更加的优越，更高的。 大家看哦，这个单词 superior， 把这个 super 的在上面的这层意思是发挥到了极致。 嗯， 有多高？高的已经是 比其他人都高。 都看不见你了，在哪儿了、已经就完全就是说品质上啊什么各方面上更好的，更好，然后占优势更胜一筹的，强得多的。比如说更强的智力 superior intelligence， superior intelligence， 对、然后比如说完全是比如说这个队伍的实力吧，明显是更胜一筹啊、Liverpool were clearly the superior team 啊， Liverpool 就是利物浦队是吧？ 对， 后面的这个 the superior team， 你看它成为形容词了，就是更棒的队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级别重要性或者职位上更高的，您比如说更高的地位，superior status， 对 ，status 是地位的意思啊，所以说更高的地位是吧？ 稍高级法院或者是上级法院，叫做 superior court of law， 对 ，court of law 就是法院啊，所以说高级法院就是上一级的法院， 对，它还可以引申出来说一种有优越感的。高傲的那种感觉， 哎呀，他经常给我一种非常这个高傲的态度， 就是特别的那种 神气活现的， 什么牛什么 牛轰 轰的那种， 对对， 感觉，哎 ，superior manner， 把这个大家也记一记，是吧哈？就是一种牛轰轰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其实挺不待见这样的人的，除非你说你是真的特有实力，是吧？ 是。但是反之，如果您特别有实力嘛，你还需要表现出那种劲儿吗？ 往往他就没有了呀。 没有、 所以说大家生活中为什么特别不喜欢那种 a superior manner？、因为很多人都装嘛。 哎，对，对 装自己很这个。 对对，就把自己捧上天儿那感觉了， 就感觉自己特高冷。He always looks so superior。 那朋友们看好这个 superior 啊，它就是一种优越感，就你认为啊，你比别人要好得多。 对 showing by your behavior that you think you are better than others。 你看 你总觉得你比别人反正总不知道牛那么牛在哪儿， 而且这还不是心理上的，你看他这写了是 showing by your behavior， 是通过你的某种 行为表达出来的，就是比你牛怎么样啊， 就走路都那个仰嘛， 就神气活现的那种。 哎，对对 哎，现在大家都知道哈，这种都接触过这样 的，挺奇怪的这种人哈， 是吧？要谦虚， 对 ，be humble，be humble。 一会儿大家给大家听首歌 ，be humble，、要谦虚。 我觉得这种人吧，要不就是真的是挺牛的，要不呢就真的是智商挺 low 的，是吧？ 不用说出来嘛，是不是？ 是是是。 刚才教我们怎么说话呢？就冯老师， 这个该说还得说嘛，是吧？ 对，批评。 啊， 批评督促， 和金老师在一起啊，我变得越来越直爽了。 批评督促， 对， 有什么说什么哈、啊。 哎，对了，金老师啊，那您说那个高级公寓套房，我能不能用 superior 呢？ 可以啊，质量卓越的，出类拔萃的，超群的 啊 superior apartments， 高级公寓套房。 明白了， 质量高的，在上面的。 看来这个词儿啊，它也是一个多性质的词，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对不对？ 但是总体来说，他就把在上面的这个意思发挥到了极致， 还真是 特别顶尖的，在上面的。好，时间差不多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 super 这个前缀。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单词的朗读。 super， 首先表示超级的 supermarket， 超市 supersonic， 超音速 superpower， 超级大国 superb， 做形容词极好的、华丽的、丰盛的、豪华的、杰出的 superhero， 超级英雄 supersize， 做形容词表示的是超大的，做动词表示使什么变大。 第二层意思呢， 表示过多或过分 superabundance， 做名词表示多余、剩余、过多 supercharge， 做动词负荷过重 supernutrition， 名词营养过度 supersensitive， 做形容词过于敏感的。 第三层意思， 表示在什么什么上面 superstructure， 上层建筑 supervise， 监视、监督 superficial， 做形容词肤浅的 superior， 做形容词较高的、优越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前缀啊，希望大家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不要肤浅的学习皮毛、 没错， 一定要深入的学习，该记的记，该背的背、不要偷懒，偷懒学到的就是一些皮毛，有什么用呢？ 对， 到时候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出来， 对， 那不白学了吗？ 而且大家呢，学的时候啊，绝对不能够这个点点滴滴的学，一定要坚持下来，每天坚持连续的学习，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对，公众号说一下 啊，英语 PK 台，节目后给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本。 大家照着文本音频再来听一遍。 好，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哈，第32讲哈，这个 super 就到这里，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一下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更多情况。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于1980年2月13日至24日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举行。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取名叫 Ronnie， 是美国伊洛克族印第安人浣熊的名字的简称。伊洛克族印第安人和浣熊是普莱西德湖当地原住民和原生动物，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The mascot of the games was Ronnie, a raccoon. The mask-like rings on the raccoon's face recall the goggles and hats worn by many athletes in winter sports. The 1980 Winter Olympics was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13th to February the 24th in 1980 in Lake Placid of New Y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Mascot 吉祥物， Mascot 的拼写是 M-A-S-C-O-T， Mascot 是吉祥物的意思。 The mascot of the games was Ronnie, a raccoon. 冬奥会吉祥物取名叫 Ronnie， 他是一个浣熊。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mascot of Beijing Olympics? 你还记得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吗？Each of them has a lovely name. Bei Bei is a fish. Jing Jing is a panda. Huan Huan is an Olympic flame. Ying Ying is the Tibetan antelope. And Ni Ni is the swallow. If you put their names together, it is Beijing Huan Ying Ni. That means welcome to Beijing.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